所以呢，在爱情生活当中呢，如果爱请深爱，如果弃放弃请彻底，我们不要有那么多的拖泥带水和纠结。你一丁点儿的迟疑呢，对方都一定能够察觉到啊，无论是看到听到或者说感觉到。 没有一点点防备，也没有一丝顾虑，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，带给我惊喜，情不自已。可是你偏又这样，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，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，剩下的只是回忆。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，尽管你我是陌生人，是过路人，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，一个心跳，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，好像是一场梦境，命中注定。 我的歌声里，如果我们有一副好嗓子，我们就可以不用说那么多的话，一切啊都像王菲一样的沉默寡言，把它藏在歌声当中啊，用很酷的方式表现出来。在情感当中，我们遇到了一个很爱的人，可是呢我们又不希望去用那么多很泛滥的很俗套的语言去沟通，去表达，我们希望能够用感觉的啊。所以呢有人说，如果一个人不能够真正的做到懂你啊，那他的爱啊越深越磨人，那他的话啊越多越烦人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童安格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 你说我像云，捉摸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